他不能等曹先生辞他，只好自己先滚吧。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伯罗姆早上回家的时候，阿娜还在虚脱状态。伯罗姆明明看到发生了一些非常的事，但既不能从巴比那儿，也不能从克里斯朵夫那儿知道。阿娜整天的不动，眼睛闭着，脉搏微弱到极点，有时竟完全停止。伯罗姆好不悲痛地以为阿娜的心已经不会跳了。慌乱之下，他对自己的医道起了怀疑，便找了一个同道来。两人会诊的结果，绝不定这是发高热的开始呢，还是一种忧郁症的精神病，还得仔细观察病状的变化。伯罗姆老是守在阿娜的床头，连饭也不愿意吃了。到了晚上，脉搏并不像寒热，而是极度的疲乏。伯罗姆喂了阿娜几更时的牛乳，马上吐掉了。阿娜的身体在丈夫的臂抱中像折臂断腿的木偶。伯罗姆在阿娜身边坐了一夜，时时刻刻起来为她听诊。巴比并不为了阿娜的病痛着慌，但非常尽职，也不愿意睡觉，和伯罗姆一块守夜。星期五，阿娜眼睛睁开了，伯罗姆和她说话，阿娜却不觉得有他这个人，只是一动不动，眼睛瞪着墙上的一角。中午，伯罗姆看见阿娜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瘦削的腮帮上直淌下来，便很温柔地替她抹着，但是阿娜始终流着泪。伯罗姆喂了她一些东西，阿娜完全听人摆布，晚上又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提到莱茵河想跳下去，但是河水太浅，她迷迷糊糊地始终想着自杀的念头，想出种种古怪的死法，而老是死不了。有时阿娜不知跟什么人在那里争论，神气又愤怒又恐惧，他也跟上帝谈话，固执地向上帝证明是上帝错了，再不然是眼中燃烧着情欲的火焰，说出一些阿娜似乎不会知道的淫荡的话。一会儿他注意到芭比，清清楚楚地吩咐他第二天应该洗的衣服。夜里他昏昏地睡着了，忽而又抬起身子，伯罗姆赶紧跑上去，阿娜神气好古怪地瞅着他，结结巴巴的，很不耐烦地 胡说一阵。亲爱的阿娜，你要什么呀？阿娜恶狠狠地回答说：“去把他找来。这找谁呀？”阿娜依旧瞅着他，还是那样的表情，突然之间哈哈大笑，然后用手摸了摸脑门，哼唧着说：“上帝，你忘了吧。”他说着又睡熟了，很安静地睡到天亮。快拂晓的时候，他身子欠动了一会儿，波罗姆扶着他的头给他喝水。阿娜很和顺地喝了几口，亲了一下波罗姆的手，又昏迷了。星期六早上9点左右，阿娜醒过来，一言不发，伸出腿来想下床。波罗姆要她睡下，阿娜非下床不可。波罗姆问她干什么，她回答说：“做礼拜去。”伯罗姆跟他解释说今天不是星期日，教堂关着。阿娜不声不响，尽管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指颤颤巍巍地穿衣服。伯罗姆的朋友那位医生恰好走进房里，跟着伯罗姆一同劝阻。后来看阿娜一味坚持，就观察了一下病状，也答应他出去了。他把伯罗姆拉在一边，说他太太的病似乎完全在精神方面，最好顺着他一点，出去也没有什么危险，只要有伯罗姆陪着。伯罗姆就对阿娜说跟他一块儿去。阿娜先是拒绝，要自个儿出门，但是阿娜在房里才走了几步就摇摇晃晃，便一声不响抓着伯罗姆的手臂出去了。他身子虚得厉害，路上时时刻刻地停下，好几次伯罗姆问他愿不愿意回家，阿娜可是继续往前走。到了教堂，就像预先告诉他的一样，大门关着。阿娜坐在门口一条凳上打着寒颤，直坐到中午，然后搀着伯罗姆的胳膊悄悄地走回来。晚上他又要上教堂，伯罗姆苦劝也没有用，只得重新出门。克里斯朵夫那两天完全是孤独的，伯罗姆心事重重，当然想不到他了。只有一次，星期六上午，因为阿娜闹着要出门，他想转移目标，问他愿意不愿意见见克里斯朵夫。不料阿娜立刻显得又害怕又厌恶，把伯罗姆吓得从此不敢再提克里斯朵夫的名字。克里斯朵夫关在自己的屋子里，幽寂、爱情、悔恨，一片混沌的痛苦在他胸中交战。他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在自己的身上，痛恨自己。好几次他站起身来，想把事情向伯罗姆和盘托出，可是又立刻想到，那只能多添一个人的痛苦。他始终受着情欲控制，老是在甬道里，在阿娜的门外走来走去，一听见脚步声，又马上逃到自己的屋里。下午，阿娜由伯罗姆陪着出去的时候，克里斯朵夫躲在窗帘后面看到了。原来是身子笔直、姿势挺拔的人，现在竟驼着背、缩着头，皮色蜡黄，人也显得老了。伯罗姆替他裹着大衣与围巾，阿娜身子缩成一团，难看死了。但克里斯朵夫并没有看见他的丑，只看见他的不幸，心中充满着怜悯与爱，恨不得奔过去跪在地下亲吻他的脚，亲他这个被情欲扫荡的身体，求他原谅。 他一边望着阿娜，一边想：这是我的过错。克里斯朵夫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脸色一样的难看，身上同样有着死亡的记录。于是他又想：这是我的过错吗？不是的，那是叫人失掉理性的、致人死命的、残酷的主宰的过错。屋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芭比到街坊上报告一天的经过去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敲了五点。克里斯朵夫想到快要回来的阿娜和快要临到的黑夜，突然害怕起来。他觉得这一夜再没有勇气跟阿娜住在一栋屋子里了，理智完全被情欲压下去了。他不知道会干些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除了要阿娜以外。他无论如何要阿娜，想到刚才在窗里看见的那张可怜的脸，他对自己说：啊，把他从我手里解救出去吧。克里斯朵夫忽然下了决心，把洒满一桌的纸张急急忙忙收起，用绳扣好，拿了帽子跟外套出去了。走在甬道里靠近阿娜房门的地方，他突然害了怕，加紧了脚步。到了楼下，他对荒凉的园子最后瞧了一眼，像贼一样的溜出大门。冰冷的雾刺着皮肤，克里斯朵夫沿着墙根走，唯恐遇到一张熟识的脸。他直奔车站，踏上一节开往卢塞恩的火车，在第一站上写了封信给伯罗姆，说有件紧急的事情要他离开几天，很抱歉在这种情形之下跟他分别，希望伯罗姆和他通信，给了伯罗姆一个地址。到了卢塞恩，他又换乘开往哥塔的火车，半夜在阿多夫和哥什埃能中间的一个小站上跳了下来，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以后也从来没有知道。他在车站旁边看到一家小旅店就歇了脚。路上是一片汪洋，倾盆大雨下了一夜，又下了明天一天，雨水从一个破烂的水斗中泄了下来，声音像瀑布一样，天上地下都被洪水淹没了，融化了，像克里斯朵夫的思想一样。他躺在潮湿而有股煤烟味的被单里，没法睡觉，心中老想着阿娜所冒的危险，竟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无论如何不能让阿娜受到公众的侮辱，非给她一条出路不可。在极端兴奋的情形之下，克里斯朵夫忽然想出了一个古怪的主意，写信给城中和他有点往来的少数音乐家中的一个糖果商兼管风琴师克拉伯。克里斯朵夫告诉他说，为了一件爱情的纠葛，他上意大利去了。那件事他没有到伯罗姆家之前就开始了，他本想在那里把热情压下去，可是办不到。信写得相当明白，可以使克拉伯懂得，也相当含混，可以让克拉伯用他自己的猜想去补充。克里斯朵夫要求克拉伯保守秘密，因为知道那家伙最喜欢说短道长，预备他一接到信就把事情张扬出去。事实上也果真是这样。为了进一步混淆视听，克里斯朵夫在信尾又加上了几句，对伯罗姆与阿娜的病表示很冷淡。当夜和第二天， 克里斯朵夫一心一意想着阿娜，把自己和她一起消磨的最后几个月一天一天地回想起来。他从热情的幻境中去看阿娜，永远拿阿娜当作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给他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悲壮的意识，因为这样他才更爱阿娜。阿娜既不在眼前，这些热情的谎言当然更像事实了。克里斯朵夫认为阿娜天生是个健全而自由的人，受着压迫，想挣脱她的枷锁，渴慕一种坦白的扩大的生活。然后阿娜又害了怕，把本能压下去，因为他们不能跟她的命运调和，反而使她更加痛苦。阿娜对她喊着，救救我，他便紧紧地抱着阿娜美丽的身体。所有的回忆把克里斯朵夫折磨着，他觉得加深自己的伤痕有种痛苦的快感。白日将近，苦闷越来越厉害，简直不能呼吸了。克里斯朵夫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走出了卧房，付了旅馆的账，搭上了第一班往阿娜的城市开去的火车，半夜里到了那儿，直奔伯罗姆家。小巷子里有一个和伯罗姆的花园连接的园子，克里斯朵夫翻过墙头，跳进邻家的花园，再跳进伯罗姆的花园，站在屋子的前面。漆黑一片，只有一盏守夜灯的微光照着一扇窗，阿娜的窗。阿娜就在那里受苦，她再跨一步就可以走进屋子，手已经向门钮伸出去了。但她瞧了瞧自己的手，瞧了瞧门园子，突然明白了自己的行动。七八小时以内她完全糊涂了，到这时才清醒过来，吓得浑身哆嗦。他竭力振作了一下，把那双好像钉在地下的脚拔了起来，直奔到墙边爬过去，逃了。当夜他就离城，第二天跑到山里去，隐在一个盖有白雪的小村子内，去埋葬他的心事，催眠他的思想，努力忘掉一切。克里斯朵夫躲在瑞士的乳拉山脉中一个孤独的农家，屋子背靠着树林，藏在山坳里，后面是一块隆起的高地，挡住了北风，前面是林木茂密的斜坡，沿着草地一犁而下，岩石到了某个地方突然形成了一座峭壁，卷曲的松树挂在边缘上，枝条修长的榉树往后仰着。天色暗淡，渺无人迹，一片茫无边际的空间，整个的世界都在雪底下睡着了，只有半夜里狐狸在林间悲啼。那是严冬将近的时节，迟迟不去的冬天，永无穷尽的冬天似乎快完了，不料它又重新开始。可是一个星期以来，昏睡的土地觉得他的心复活了，似是而非的初春悄悄地溜入空中，溜入冰冻的地下，像翅膀一样伸展着的榉树枝上，雪滴滴答答地掉下来，一望洁白的草原上面已经有了些嫩绿的新芽，像针尖似的探出头来。它们周围在雪的空隙中间，潮湿的黑土仿佛张着小嘴在那里呼吸。 每天有几个钟点，在坚冰底下沉睡的流水重新吐出鱼语的声音。光秃的林中，几只鸟唱出尖锐响亮的歌。克里斯朵夫对这些都没有留意，在他，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他不是成天在房里打转，就是在外边乱跑，绝对没法休息。灵魂被内心的妖魔分割完了，他们在那里互相的搏斗，被压制的情欲照旧发疯般的乱冲乱撞，而憎恶情欲的心理也是同样的激烈。他们互相咬着喉咙，要拼个你死我活。克里斯朵夫的心被他们撕裂了，同时还有关于奥里维的回忆，关于他死亡的哀痛，创造欲不得满足的苦闷，看到了虚无而竭力反抗的傲气。总而言之，所有的妖魔都在他心里，不让他有一分钟安宁。即使有高潮退落，表面上比较平静的时候，他也孤独到了极点，在心中找不到一点儿自己的东西。思想、爱情、意志都被毁尽了。创造才是唯一的救星，把生命的残渣剩孽丢在波涛里吧，乘风破浪，逃到艺术的梦里去吧。创造，他要创造，可是办不到。悲痛与方在萌动的情欲占据了整个的思想，但飓风过后，克里斯朵夫又想找那个泉源来解渴的时节，便什么都找不到了。只有一片沙漠，一滴水都没有，心灵枯涸了。他尽管在沙土中挖掘，想叫地下的潜流飞涌出来，尽管不惜任何代价的要创造，精神可不听指挥了。他不能向习惯求救，而习惯才是忠实的盟友。我们有时会把一切的生活意义都失掉，只有他始终如一，永远跟着我们，一声不出，一动不动，直瞪着眼睛，抿着嘴唇，用他那双稳定的、从来不哆嗦的手，带着我们穿过危险的行列，直到我们重见光明，对人生又有了兴趣的时候为止。克里斯朵夫却是孤零零的，他的手在黑夜里碰不到一只援助他的手，他没有力量再爬上山顶去迎接阳光，没有一个人关切他。他住的是一所偏屋，跟正屋分开的，卧房归他自己收拾，并且也不是天天收拾，每顿饭由人家送来，放在楼下，他简直看不见一个人。有一次，克里斯朵夫在林中迷了路，半个身子陷在雪里，差点回不来。他竭力用疲劳来磨自己，免得思想，可是不成。克里斯朵夫很少有机会能不甚困惫的睡上几个小时。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克里斯朵夫笔直地往下沉了，但他不是一个束手待毙让自己淹死的人，他心里想死，事实上却是竭尽所能的求生存。莫扎特说过，有一等人是始终要奋斗的，除非到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克里斯朵夫便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快消灭了，所以一边往下掉，一边舞动手臂，东抓抓西找找，想找一个依傍让自己吊着。他以为找到了，他才想起了奥利维的孩子，立刻把所有的求生的意志寄托在他的身上，拼命地把他抓住了。对了，他应当找这个孩子，要人家给他，让他教养，让他爱，代替父亲的地位。他要使奥利维在儿子身上再生，既然他因为痛苦而变得自私了，怎么不早想到这一点呢？于是他写信给抚养孩子的塞西尔，很焦急地等着回音。他全副精神地想着这个念头，叫自己镇静。啊，还有个希望呢。而且他很有把握，因为他知道塞西尔的心是极好的。信回来了，塞西尔告诉他，奥利维死后三个月，一位带孝的太太跑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还我孩子。”这便是当初丢下奥利维和孩子的女人，雅格丽娜，可是已经面目全非了。他那次疯狂的爱情没有多久就完了，情人还没有对他厌倦的时候，他先对情人厌倦了。回到母家，丧气之极，对一切都厌恶，人也老了许多。为了那桩闹得沸沸扬扬的桃色事件，许多朋友跟他断绝了。平时行为最不检点的人，并不是最宽容的。连他的母亲都对他表示那样的轻蔑，使他住不下去了。他看破了社会上的虚伪，奥利维的死更是个重大的打击。他那副失魂落魄的神气叫塞西尔不忍拒绝他的要求，把一个视同己出的小娃娃退还给人家，当然是极难受的。但对一个比你更有权力而且更不幸的人，骨肉分离，岂不更痛苦吗？塞西尔原来想写信给克里斯朵夫，征求他的意见，但克里斯朵夫从来没有答复他的信，他已经不知道克里斯朵夫的通信处，甚至也不知道克里斯朵夫是不是还活着。 人生的快乐，得而复失。有什么办法呢？唯有隐忍而已。主要是孩子能够幸福，能够有人爱。回信是傍晚到的，迟迟不去的冬天又下了雪，下了整整的一夜。已经长出新叶的树林中，枝条又被积雪压断了，噼噼啪啪地响着，像战场上的声音。克里斯朵夫独自待在屋里，不点灯火，在白光闪耀的黑影里，每次听见林中悲壮的响声，都吓得直跳。他也像那些树木一样，给沉重的担子压得咯咯地响着。他想到，如今是什么都晚了。一夜过后，又是白天，树木并没有断。整整那一天，整整那一夜，还有以后的几天几夜，树木继续受着压迫，噼噼啪啪地响着，可始终没断下来。克里斯朵夫一点生存的意义都没有了，可是照旧活着。他没有理由奋斗了，可是他照旧奋斗，一拳来，一脚去，跟那腐蚀他脊骨的无形的敌人肉搏，好比雅各对天神的苦斗。他对斗争并不存什么希望，只等有个结束。他永远在那里苦斗，嘴里喊着：“你尽管把我打倒吧，干嘛不打倒我呢？”克里斯朵夫走在两个土洼中间一条高起的路上，又走下一条地上都是尖石头的小径，石头中间盘根错节地长着些发育不全的橡树根。他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走，但脚步比神志清楚的人更稳实。他没有睡觉，几天以来差不多没吃过东西，眼睛前面蒙着一层雾，向着下边的山谷走去。那时正是复活节的前几日，天是阴的，冬季最后一个寒潮退下去了，和煦的春天正在酝酿中。下面许多小村子里传来了一阵阵的钟声，先是从山脚下土坳里的一个钟楼上传来的，钟楼顶上盖着杂色的干草，有黑的，有黄的，长着一层苔藓，像丝绒一样。接着是另一山腹中看不见的那个钟楼，随后又是对河平原上的那些，还有在很远的地方雾霭苍茫中的一个村子，隐隐约约发出一片模糊的声音。克里斯朵夫停住脚步，几乎要昏过去了。那些声音似乎对他说：“到我们这儿来吧，这儿只有和平，没有痛苦。不但痛苦消灭了，思想也消灭了。我们可以催眠你的灵魂，让他在我们的臂膀中睡着。来吧，休息吧，你从此不会醒了。”克里斯朵夫觉得多么的疲倦，真想睡觉，可是他摇摇头：“啊，我所找的不是和平，而是生命。”他又往前走， 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地。因为身体虚弱，头昏目眩，最单纯的感觉也有意想不到的反应。他的思想在天上地下反射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微弱的光。在他前面，照着阳光的荒凉的路上，闪过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影子，把他吓了一跳。到一个树林出口的地方，他发觉近边有个村子，因为怕见人，马上回头走。可是不能不走进村子高头的一座孤零零的屋子。他靠着山腰，像一所疗养院，四周是个朝阳的大花园，寥寥落落的有几个步子不大稳健的人在沙道上走着。克里斯朵夫没有留意，但在小径的拐角上，他劈面遇到了一个眼睛惨白的人，软绵绵的坐在两株白杨底下的凳上，脸又胖又黄，眼睛直勾勾的瞪着前面，身后另外坐着一个人。两人都不出一声，克里斯朵夫已经在他们面前走过了，又忽然停下来，觉得那双眼睛是他认识的，回过头去瞧了瞧，那人始终不动，瞪着前面，仿佛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旁边那个看见克里斯朵夫招手，便走了过来。克里斯朵夫问：“ 哎，他是谁呀？”“ 啊，疗养院里的一个病人。”“ 啊。”我好像认识他。 啊，可能的，他是德国很出名的作家。 克里斯朵夫说出了一个姓名。果然是的。 克里斯朵夫从前在曼海姆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跟他见过，那时他们处于敌对的地位。克里斯朵夫才露头角，对方已经成名，他性格很强，很有自信，不是他的作品他都瞧不起。他那些写实的刺激感官的小说不像一般流行的作品那么庸俗。克里斯朵夫虽然讨厌他，对于他那种世俗的、真诚的、范围狭小的但很完美的艺术也不由得暗暗钦佩。 他这个病已经有一年了，医过了一阵子，大家以为他好了，送他回去，不料又发了。一天晚上他竟然从窗子里跳了下去。初到这儿的时候他又是骚动又是叫嚷，现在可非常安静，整天就这样坐着。 他在那里瞧什么呢？ 克里斯朵夫走进凳子，不胜怜悯地瞅着这个被病魔打败的人，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眼皮很厚，一只眼睛差不多闭着。那疯子似乎不知道克里斯朵夫在他旁边。克里斯朵夫叫着他的姓名，握着他的手，觉得又软又潮，丝毫无力，像一样死的东西，他不敢再把它拿在自己手里。疯子把往上翻起的眼睛向克里斯朵夫瞧了瞧，又瞪着前面，呆头呆脑地笑着。 喂，你瞧什么呀？ 那人一动不动地低声回答：我等着。 等什么？ 等复活。 克里斯朵夫打了个寒颤，赶紧跑了。这句话像火箭一般的射到了他的心里，他没头没脑地往森林里钻，朝着回家的方向爬下了山坡。 因为心绪很乱，迷了路，走进了一个大松林。一片阴影，万籁无声。不知从哪儿来的几点火黄的阳光透入浓厚的阴影。克里斯多夫被这几道光催眠了，觉得周围漆黑一片。他踏着厚厚的针毡，像麦管般隆起的树根常常绊着他的脚。树下没有一株植物，没有一片藓苔，枝头上也没有鸟声，树身下部的枝条已经枯了，所有的生机全躲在上面有阳光的地方。再往前去，连这一点生命也熄灭了。那是树林中间被某种神秘的病侵蚀的部分，各种细长的地衣像蜘蛛网似的包裹着红红的松枝，把它们从头到脚捆缚着，从这一株树蔓延到那一株树，把森林窒息了。它们像水底下的海藻，到处伸着触角，四下里也如海洋深处一样的静寂。高头的阳光暗淡了，死气沉沉的森林中不知道怎么溜进了一片雾，包围着克里斯多夫。一切消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乱窜了半个小时，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变得黑沉沉的，刺着他的喉咙。他自以为往前直走，其实是在那里绕圈子。松树上挂着奇大无比的蜘蛛网，雾气经过的时候在网上留下摇摇欲坠的水珠。临了，天罗地网似的迷阵露出了一个空隙，让克里斯多夫走出了海底森林，又看到些生机勃勃的树木，松树跟榉树的无声的斗争。但周围还是没有一点动静，酝酿了几小时的静默骚动起来了。克里斯多夫停下来听着，突然远处传来了一阵波涛，树林深处先卷起一阵风，像奔马似的到了树顶上，树间都像水浪一般的波动。那阵风好比米格朗基罗画上的上帝在百丈巨涛中汹涌而来，在克里斯多夫头顶上滚过，森林为之站立，克里斯多夫的心也为之站立了，那是大地回春的先兆。然后一切又静下来，克里斯多夫赶回了家，两腿索索地抖个不住，走到屋门口，像被人追逐似的往后回顾了一下。天地仿佛死了，山坡上的树林都死气沉沉地睡着了，静止不动的空气显得异样的透明，万籁无声。唯有一道波石岩石的泉水呜呜咽咽地替大地唱着哀歌。克里斯多夫浑身滚热地睡下，和他一样烦躁不安的牲口在隔壁的牛棚里骚动。夜里他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远远地又起了一阵波涛，风又来了，这一回却是飙风，是春天的季候风，它吐出灼热的呼吸，使酣睡未醒打着寒颤的土地感到了一点温暖。它把冰溶解了，把一路上的甘霖都给带来了。图瓦那边的树林中，风像打雷一般咆哮怒吼，越来越近，越来越膨大，以千军万马之势冲上了山坡，整个山林都是一片呼啸声。 屋子里有匹马嘶鸣不已，几头母牛也跟着叫。克里斯朵夫坐在床上听着，连头发也竖了起来。狂风吹倒了，呼呀呼呀的直叫，定风针咯咯的响着，屋瓦乱飞，屋子也摇摇欲动。一个花盆给吹在地下，打破了。克里斯朵夫没有关严的窗，哗啦啦的打开，一阵热风直冲进来，劈面吹着克里斯朵夫，也吹到了他裸露的胸部。他跳下床，张着嘴，连气都透不过来，似乎有个活的上帝冲进了他空虚的灵魂。这就是复活。空气冲进他的喉管，新生命的波浪灌饱了他的腹脏，他觉得自己要爆裂了，想要叫喊，叫出他又痛苦又快乐的感情，但他只能吐出几个没有意义的声音。纸张被狂风吹得满屋乱飞，他摇摇晃晃地用手臂敲着墙，在房间里手舞足蹈地嚷着：“啊，你终于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哦，我不是找不到你了吗？干嘛把我丢了呢？为了要完成我的使命，完成你所放弃的使命。什么使命？战斗啊！你为什么还要战斗？你不是万物的主宰吗？不是的。你不就是万物吗？我不是万物，我是征服虚无的生命。我不是虚无，我是在黑暗中烧毁虚无的火。我不是黑夜，我是永久的战斗，是永远在奋斗的自由意志。跟我一同战斗，一同燃烧吧。我是孤独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队伍。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属于你的，你是我的许多声音中间的一个，是我的许多手臂之中的一条。得替我说话，替我作战。倘若手臂断了，声音哑了，我还是站着，我可以用别的声音、别的手臂来斗争。你即使打败了，还是属于一个永不打败的队伍。别忘了我的话，你便是死了，还是会胜利的。主啊，我多痛苦！你以为我不痛苦吗？千百年来，死亡追着我，虚无等着我。只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我才打出路来。生命的大河被我的血染红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